骨头里。耶耶，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，成为我一生最对的决定。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，愿陪你到底。

应该享受自由，微风吹过城市每个角落，尘埃飞过。 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，

别，不管是妖魔人类，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。神神仙，光芒中都羽化成神仙，为了你我羽化成神仙。

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，留恋的，害羞的红色脸庞。应该有快乐的、幸福的、晴朗的时光，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我把我唱给你听，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？岁月是值得怀念的、留恋的、害羞的红色脸庞。 轻轻轻的爱吧，最最亲爱的人啊，路途遥远，我们在一起吧。 想你的笑多么美妙，那画面在心中一个